关乎天文，以茶识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0:05，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经典文学之门，跟我一起读老舍。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文丛》系列丛书的主编林璐老师，欢迎林璐。 大家好，非常高兴与你们重逢。我们一起读老舍， 一起读老舍啊！这个《大家文丛》呢。第一批出版的是老舍先生的5本书哈、啊、就是老舍先生的文摘的一些辑录，有大发议论、闹咱们的脾气、深说外国人、有家可回、最苦是人生。今天呢，我们会聚焦其中的一本有家可回，我们要说说老舍的生活美学。我们知道老舍先生要说他的标签啊，就是京味儿和幽默。但是老舍是一个心思特别细腻的人，在生活中会发现很多小确幸啊，当然也有很多化解尴尬的这个妙方。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生活中的尴尬时刻，您是怎么化解的？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找到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其实上期节目我们对老舍先生的生平有一个大概的描述啊，老舍先生是1899年2月3号出生于北京，1966年8月24号去世。其实在1899年这个19世纪最后一个年份，出生了很多人，比如说在东西方同时出生了3位大文豪，他们是中国的老舍、日本的川端康成，还有美国的海明威。老舍先生大家相对熟悉啊，他的文风后来直接影响到了王朔、王小波。那日本的川端康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啊？那是很唯美、很伤感，甚至有一点忧郁的。海明威呢，是硬汉文学的第一人，他是又影又硬又冷的那个范儿啊。那么这三个人都出生在1899年，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这套丛书哈，不仅仅是说老舍一个人，也在说那个时代，就大概100多年前那样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我们这个文字啊是老舍先生的，可是插画是选了3位先生啊，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林璐老师给介绍一下。 我们这套书《大家文丛》文字呢是第一批呢取材于这个老舍的文集。那么里面呢，就是我们这套书的亮点呢，不仅仅是老舍先生的作品，我们汇聚了当时的3位艺术家。中国的艺术家和一位的外国艺术家，他们是孙之俊先生、丰子恺先生和齐白石先生。那个有一位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也是基本同一时期的，是那个比亚兹莱，他是1872年生人，1898年去世，是英年早逝，只活了20多岁。因为为什么要选用他的作品呢？因为当时鲁迅先生对他的作品呢非常欣赏，所以呢，我们想呢，试图用。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艺术家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艺术作品和老舍先生的作品共同来诠释当时中国整个的社会状态。那么 说起这个孙之俊先生的这个作品，这个非常的就是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非常契合，在于哪儿呢？就当时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是享誉海内外的，那么有很多艺术家都给《骆驼祥子》配画， 嗯， 那么这个老舍先生是最喜欢孙之俊配的《骆驼祥子》， 嗯， 因为他是北派的，就是非常就和这个北京文化非常契合。那么非常巧的是呢，我和这个孙之俊先生的女儿孙艳华老师呢这个相熟，她非常慷慨地把孙之俊先生的所有作品都给了我们，让我们呢对这个就是根据老舍作品拿孙之俊先生的这个画呢来这个配图。那么我们方是非常感动，因为这也是他说对老舍先生的一种致敬吧， 嗯， 以这种方式致敬。那么就是说这次那个什么，如果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呢，这套书如果还没有那个买到手的话，可以到那个西单图书大厦一层有那个书。 不带这样带货的啊。 就是 这样， 可以看 一 看， 这个 一 会儿啊，嗯，我把这个就是孙俊先生这个插图给发到咱们的聊天室里， 嗯， 大家去看一看啊， 哦， 就是这个文字如果和这个，嗯，因为是两完全不同的创作主体，他们能契合上很不容易， 嗯， 除了他们本身具有相同时代出生啊经历，他们本身的那种时代的契合点，其实编辑那种选择那种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啊，是 啊。那说到1899年出生的人其实还有很多，包括张大千、李苦禅、闻一多、李立三、瞿秋白、方志敏等等啊。那这里面李苦禅先生的这个儿子李嫣老师其实来过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做客的啊， 嗯，太巧了 啊。其实这李嫣老师的这个可以说是 夫人是孙艳华， 对，然后就是等于说他的岳父是孙之俊先生， 对， 是吧， 就是等于李苦禅和孙之俊先生呢是老亲家， 对，是亲家啊，这咱们就拎清楚了，是吧？说明白不太容易啊。这样，咱们啊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是老舍先生生前留下的啊，他是就是接受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这录音大概是快80年前，大家听听啊，那个时代，老舍先生说话的语气、节奏，包括语速，和咱们今天有什么不同啊？这段录音比较短，大家来听一听。 北京解放后的最大的变化，它是由了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所以家庭的生活就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他们是做生意的、做官的，他们往往是一个人挣钱，一家子花。今天你们大家都有工作了， 这段录音相对比较短，还有一段长点的咱一会儿放啊，大家感受一下。这是1966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老舍先生那么平静，是吧？那时候其实北京人说话可能不同的地儿这个语态不一样，是吧？这就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他说话的那个状态啊，娓娓道来，慢悠悠的哈。那种语气节奏其实表达了他的一种心态吧，是吧？ 对，他对这个新北京的一种这个希望。我觉得他因为他是从苦出身出来的嘛，因为他是老北京的人， 嗯， 他而且是老北京的这个非常贫困的人。那么当时这个就是他父亲不是去世了以后，他妈妈一个人拉扯， 离这话筒稍微近点， 他妈妈一个人这个拉扯他们，尤其是最惨的就是说他知道他父亲死的时候就连他那个尸身都没有收， 嗯， 就是因为钱。所以他这个新北京一来呢，他对北京的这种无限的向往，我觉得都在这几句话里头了。 对，老舍的父亲啊是一名满族的护军，等于说是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里了。然后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哈，就是他们全家，他们一共生了8个孩子，活了5个哈。老舍先生有3个姐姐。一个哥哥，那么这5个孩子就靠他母亲一个人，后来啊就靠他母亲一个人 洗衣裳、做活、维持生计，把他们拉扯成人。所以老舍先生他童年的经历可以说非常的凄惨，九岁还没上学，因为家里没钱。所以你看他后来这个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那种淡然、幽默啊、兴味盎然，对花花草草，但是他其实内心啊是有悲凉的，但是他把这种悲凉留给自己，把幽默留给了别人，很多作家都是这样的啊。那其实林璐老师整理了老舍先生这么多作品，您对这方面可能感受更深刻哈。 是这样讲，就说老舍先生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幽默大师，可我就是通读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我觉得他的悲凉是他的最核心的东西。为什么说呢？因为他完整的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虚弱的年代。他那会儿的生活，他的背景是中国是个弱国，而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又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能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他以幽默示人，实际上就是他就是老舍先生的一颗这个热爱民族的一颗心，实际是被他幽默的这个外壳所笼罩住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分析出来的，而是从他这个作品当中呢能够这个看出来的。因为这个老舍先生我刚才说啊，他经历的中国最虚弱的年代，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心情，对吧，他无法表达，他只能通过这种幽默的形式这个让人这个体会到。你比如说他有这么一个话，我想给大家这个读一下啊。他说，文学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人类的改造丸。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呢，你也能看出他想改变中国的现状，但是他只是一个文人。他还说哈，想用七尺之躯战胜一切，结果却只躺在不很体面的木匣里，像颗大谷粒似的埋在地下。这就是老舍非常幽默的语言，表达出他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无奈。啊，我是就是给大家解读他这个幽默下边的悲凉。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跟文字结合就有了语言，由此呢，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咱们继续读老舍啊，我们今天会聚焦于老舍先生的生活美学。生活不都是一地鸡毛，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你能发现他点点滴滴能够感染你、影响你、让你变得愉快的那些瞬间、那些点滴。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您生活中遇到的尴尬时刻您是怎么化解的。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进入聊天室找到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会飞的狮子说了，我的尴尬时刻就是，哎呀，现在这微信有拍拍功能，我经常这手一哆嗦啊，就拍了拍别人。是啊，我前一段手一哆嗦，在群里拍了一下我们领导，吓死我了。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你的尴尬时刻，我还有很多尴尬时刻，一会儿和大家分享。咱们先来这个读一段吧，老舍先生 啊，说生活美学嘛，就是他那眼睛能看到生活中很多的美。当然这个美背后哈，周边呢也有很多让他觉得小尴尬，或者说哎怎么会这样的时刻。比如说老舍先生在这个一篇文章中写到啊，这篇文章收到我们这个大家文丛有家可回的这一本当中，老舍先生这样写道：今年我种了两盆白莲，盆是北平搜寻来的，里外都包着绿胎，至少有五六十岁，泥是黄河拉来的，水是趵突泉的，只是藕差点事儿，吃剩下的菜藕。好盆好泥好水，感情有妙用，这菜藕也不好意思了，长吧，开花吧，不然太对不起人。居然拔了梗，放了叶，而且开了花，一盆里七八朵白的，作诗吧。除了作诗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哎，老舍先生这个美学素养其实很高的，是吧？ 是这样，他是有一颗这个爱生活的心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嗯， 因为我是为什么搞这本这个有家可回啊，实际上这本书也是很有针对性的，是针对现代人对于家的这种感受，就是家的凝聚力有点弱化哈。我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生活都是柴米油盐，有的甚至缺衣少食，就是这种感觉哈，就像刚才你跟我说的，好像就觉得很有些事情是很艰难的。 嗯， 但是其实老舍也很艰难，但是他有一颗就是爱生活的心，他能把生活呢活成段子，这个生活呢在他看来也可以是一首可爱的诗。 嗯， 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他能够从北京弄来盆儿，从这个黄河弄来土，用趵突泉的水把一颗菜藕这个培养成莲花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咱们现代人的生活非常缺乏的，就是在穷日子里也要过得非常美。 嗯，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现代人拥有的这种心情。所以我把这个所有和老舍有这个美好生活的片段基本上都收录在这个有家可回里头。 嗯， 我希望大家能够特别喜欢这本书。而这本书的那个配图是丰子恺先生的这个插图。 嗯， 丰子恺先生对于生活的观察也非常的独到。我觉得这两个人呢虽然是一南方一北方，但是他们对于生活美好的一个共鸣是相通的。 嗯， 所以当时弄完这本书以后呢，大家看了以后根本就没有南北不合的感觉，而是 不违和， 哎，非常那个感觉到共鸣啊共情的地方特别多。 嗯， 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本书。 嗯，接下来我们读的这一段啊，哎，这个还有后续吧，就是白莲拍 的 特别好 啊，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来了，完了老舍呢本以为要作诗，结果呢 说咱们你看， 这个， 哎呀， 这个就要 作为爱莲说之类的 结果这个朋友呢把这个白莲，老舍一回头，结果这个朋友把这个白莲呢这个掰成花瓣，说让他这个老田他家的那个厨师说给炸了吧。老舍都快晕了， 这是吃一种吃法是吧？就弄点鸡蛋糊啊，或者裹点白面一炸，就挺好的。 这是济南当地的风俗 啊， 但是老舍就觉得他的脉好像都快没了。但是这是他原话，他说我听见那个他把这个莲瓣要炸了吃，我的脉都快没了， 是吧？这么一通折腾啊，又盆又泥的是吧？ 本来是想做诗的 哦， 结果做了饭。 也挺好，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和表达的诉求不一样，人家吃的挺美，人家也美是吧？但是老舍先生可能就他就有点这个焚琴煮鹤的感觉哈，哈，这特有意思啊。那这是一种生活的尴尬，还有生活的尴尬，体现在这个有家可回的另一篇啊，叫《蜀中杂谈二则》。我觉得我读完这个真的感觉共情，就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这样的时刻啊，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你们的尴尬时刻我都已经加精收藏了，一会儿和大家一起分享啊。这篇文章的这个名字叫《盐滴》，盐就是屋檐，滴就是雨滴水滴的滴哈。老舍先生这样写道：感到雨已停止，特别是天上出了彩虹的时候，总要到院里去看看。你出去吧，刚把脚放在台阶上，不偏不斜，一个盐滴准敲在你的头顶上，正好是发旋那块儿， 因为那儿露的头皮多一些。设若你把这脖子伸长了点儿，这盐滴呢就更得手。你要是个瘦子，它准落在脖子正中那骨头上，溅起无数的水星。你要是胖子，它必会滴在那个肉褶上，而后左右往下流，成一道小河，擦都费事儿。这自然不疼不痒，可是叫人别扭，它欺负人。你以为鱼已经过去好久，可以平安无事了，可偏巧有那么一滴就等着你呢，晚出来一步或者早出来一步都可以没事儿。它使你相信了命运，活该挨着一下敲，挨完了敲还是没地方伸冤，你不能骂房檐一顿，也不能打那滴水，它是在你脖子上的，你就是没办法。这是老舍先生写的盐滴啊，就很细腻的感受一个下雨天之后的样子。嗯， 老舍先生写这个景写情非常不惜笔墨，非常用力，这一点呢我们在他这个一些平时的随笔当中呢随时都可以看到。 嗯 特别可贵，而且呢他对生活的感受啊，一个是细腻，一个是呢特别安静。那个这里边呢就特别让人读了以后呢，这个有一种修身养性，这个反思自己的这个浮躁的一种感受。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写这个在乡下里写的一段这个文字。 嗯，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在乡下，心里用不着惦记与朋友们定的约会，眼睛用不着时时看表，于是拿到一本书的时节就可以愿意怎么读便怎么读，愿意把这几行读两遍便读两遍，三遍就三遍，看哪一行不顺眼便可以跟他辩论一番，这样书仿佛就与人成了可以谈心的朋友，而不是书架上的摆设了。这就是说在乡下，大自然赋予人的时光和人类特有的读书习惯相融合，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画卷。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共情。 哎，其实啊，每个人都来自于自然，我们都是自然的孩子，是吧？现在生活在城市里，可能有自然缺失症，就有时候我们心态调整不过来，或者是生病，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原因啊，也是一个老师跟我说，主要不接地气。是吧，就是你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因为你本来就在那儿，是吧，你安分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就像老舍先生，就看着这个雨滴的时候，他能还能玩一玩，说这雨滴落在哪儿，你看我总也逃不过你，就是那种一种孩童的心态嘛，是吧。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面对的这种尴尬的时刻，老舍先生的尴尬可能是觉得你看我怎么老是躲不开掉下那个冰凉的雨滴呢，哈！您生活中的这种尴尬时刻是什么呢？会飞的狮子说：“哎呀，我生活的尴尬时刻就是，发信息，发错信息不可怕，可怕的是想撤回，哎，发错了哈，想撤回，结果呢删除了，对吧？你删除对方是可以看到的，你删除了什么？这个对方留下了一片想象的天空，是吧？要不我看一个抖音上面，看一个短视频上面说这朋友圈，你说发他干嘛呢？他就说啊，这不发憋屈，发了呢嘚瑟，留着呢腻歪，删了呢又担心，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尴尬啊。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继续一起读老舍。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那儿看十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10万块钱足够了。 啥？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市场价10万都不止了吧？ 我不是提前打电话订上优惠名额了吗？ 就是你说的那个400-606-8866 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

呱呱，我也有同感，你知道吗？他们知道我是东北人之后就说你肯定能喝，但是我真的很尴尬，因为确实自己试过它就是不行。哎呀，我也这个很自卑啊。然后安全说了，我这老眼昏花总是打错字儿，我有点尴尬啊，真是把米夏当成自己孩子。哎呦，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幸福，觉得有这依靠了啊。打错字儿没关系，我能猜个大概齐啊。然后呢，这个会飞的狮子说现在微信那拍拍功能嘛，是吧？对，这个特别容易让人尴尬。我上次拍完了，人家领导还真的回了，说米夏什么事儿啊？我说没什么事儿，就是随便拍一拍。我还有更尴尬的，一会儿啊，那次拍得更狠，这个一会儿和你们大家一起分享啊。刚才说到这个发朋友圈啊，那个原文是这样的，就现在咱们发朋友圈吧，心里都有点含糊，是吧？有一个人他就这么分享的，他说我朋友圈越发越少了，因为实在是不发觉得憋屈，发了觉得矫情，删了觉得刻意，留着还觉得膈应，是吧？看看这个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您生活中的尴尬时刻是什么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再看看这个1899年出生啊，100多年前的老舍先生，他是如何化解生活中的尴尬的。要不分享一下绍兴黄酒的啊？他说我的尴尬就是吧，在高速公路休息站，但是由于太累了没休息好，然后糊里糊涂就走进了女厕所。来，林璐老师分享一下您的那个尴尬。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就是现在咱们大家有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圈记录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实际上，原来没有这个微信的时候呢，我是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我突然想起，我曾经写过一个日记，就是当时我跟我先生给我女儿去看幼儿园，因为我们俩虽然年龄差距不大，只有3岁，但是她面相呢比较成熟。完了以后呢，到那个幼儿园里参观班的时候，小朋友们那个一看见我们挺有礼貌的，说那个阿姨好。他们首先叫女性，就是小孩儿，他一开始他看我慈眉善目的，先叫你阿姨好。后来老师说，老师赶紧提醒一句啊，小朋友们有礼貌，还有呢，那个小朋友们一起说爷爷好。 您先生是吗？ 对，完了，我先生怎么化解这个尴尬的？他说， 您这凡尔赛、 哎、小朋友们真有礼貌。但是他也曾经这个事儿以后，他有回敬了我一次。有一次那个他去菜市场买菜回来，他跟我说，哎，刚才有一个40多岁的老太太。问我 40多岁的老太太， 他说40多岁的老太太，问我这个菜苔怎么炒，他买了一捆菜苔，后来我一回头，我说你说谁呢？ 啊，当时内心还是有波澜了，我得把这个找回来，是吧？啊，是这样， 这生活的一来一回。 哎呀，刚才这个七七八九说了，我读老舍哈，我就觉得，对，现在人说的对，尴尬，只要你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吧？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也不仅如此吧，我记得我那个我回那个我们老家在江苏，他们是那个农村嘛，那个他们的那个所谓卫生间是一个敞开式的，就是你在这个在用卫生间的时候谁都能看到。那天早上起来，我那个在卫生间坐着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我认识的一个老乡，他问我，一个男性老乡，他说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哎呦，当时我坐在那儿，我真不知道是站起来好还是坐着好，简直是尴尬的。我觉得这种尴尬是他不了解的，但我内心简直是真是没了脉。用老舍的话说，我觉得他就是这种风俗的不一样哈，让你觉得特别的那个这个反差很大。 行，咱今天稍微聊一点闲篇啊。我最近发生了一件尴尬的时刻，因为这好久没去健身房，就前几天天气好的时候，我还出去跑跑步，就和我们家里人一块跑步啊。但是跑不到一块，因为人家体能特别好，你知道吗？在公园里跑圈的时候，他就扣圈了，就不可能和我这么慢的跑。然后扣了好几圈吧，你知道吧？扣圈完了之后，在后面拍我一下，你就跑着跑着就觉得是，就你是跑得快，你跑得快就跑得快，你拍我干嘛呀？然后呢，我就又往前跑，后面我就感觉后面就来了一影儿，这影儿和他身高、穿的衣服都差不多一样啊。我想又来了，嘚瑟什么呀？你不就跑快点吗？我想都没想，我就上去啪就拍了人家一下，拍的是屁股。结果你们猜？太尴尬了， 猜错了。 他们说猜得好。 哎呀，又稍后那个跟你们说一下处理意见啊，咱们继续说老舍。其实这个《有家可回》啊，这本书里还分享了老舍先生的这个生活美学，就包括我的理想家庭，是吧？其实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家庭有一个畅想，包括我家的房子怎么样，我家的格局怎么样，我家屋里的装饰怎么样啊。这个这一篇哈、啊，我的理想家庭是老舍先生多大岁数写的？对着话筒，嗯， 应当是30多岁、40岁的样子吧左右。我 40多岁哈、 啊，应该是， 嗯。那咱 他有了小孩以后， 有了小孩之后哈、啊啊，他这个。对家庭的设想是这样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老舍先生这样写道，他说一妻和一儿一女就正合适，先生管擦地板和擦玻璃，打扫院子，收拾花木，给鱼换水，给蝈蝈一两块绿黄瓜或者几个毛豆，并管上闲送信买书这些啊，并管上街送信买书这些事儿。太太呢管做饭，女儿任助手，顶好是一个12、13岁，不准大也不准小，老是12、13岁最好了。儿子顶好是3岁，既会讲话又胖胖的会淘气。母女于做饭之外就做点针线看小弟弟。这一家子人因为身体好，所以没有肝火，大家都不爱闹脾气，除了为小猫上房、金鱼甩子这些事儿着急之外，谁也不急着掰脸的。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这是老舍先生对于家庭的这个设想哈。嗯，林璐老师读到这段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嗯，这段文章，这两个文章都是我那个特别想收入就是《有家可回》里面的。 嗯， 因为现在很多现代人都愿意跟朋友在一起，愿意跟这个同学在一起，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对于家庭呢，大家有时候说有很多人都说啊，在外头话特别多，回来就没话了。 嗯， 那么这两篇文章呢，我就是想那个通过老舍先生对于家庭的感受，那么让大家能够从他的视角发现自己生活中的美。那么其实老舍先生也并不是不懂得恋爱和婚姻之间的关系，他有这么一段话，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恋爱是梦，最好的希望却在这个梦中，结婚以后最好的希望像雪似的逐渐消逝，梦也就醒过来，原来男女并不是一对天使。还有一段话啊， 嗯， 谁能想到当初一天发3封情书，到而今为这么一点小事而唱起舞戏来呢？可是人生原来如此，理想老和实际相距很远，婚前婚后是两个世界，隔着千山万水，过了蜜月我们还得回到老世界里来。 嗯， 实际刚才我们说这个老舍先生写我的理想家庭和有了小孩以后，实际就是这个老世界。这个老世界并不是大家现在所感觉到的无话可说，实际如果你要是用心经营家庭的话，里边这个老世界里边的话还是很多的。 嗯， 也非常温暖。 嗯，这个家庭和婚姻是需要经营的、是吧？这个走到家庭之后啊，告别恋爱之后是需要经营的。这你要是那个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他们不经营，他们后来也摔盆摔碗，是不是？这个6165说，哎呀，婚后就暴露出彼此的缺点了，是吧？哎呀，你们还说那一巴掌哈、啊、拍的不是脸啊，拍的不是脸，我就是蒙着这么啪一拍，怎么能拍到脸上呢？你想想我这个身高，对方1.84米，我啪应该拍。啊，今天我们说这个你生活中的尴尬时刻啊，其实我觉得对生活有深入思考可能能化解尴尬，是吧？或者说你内心足够强大，就像刚才我们这听众说的，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吧？ 啊，其实我们今天还找到了一段录音，我们先把这录音放了，回头再和大家说说这个生活美学啊。因为昨天是腊八，这段录音呢很珍贵啊，这是老舍先生接受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当时留下的录音啊，他是录制于1966年，大家想也70多年了啊。你想想老舍先生怎么说话，他说那个腊八是什么样啊，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以前嘛很迷信，那过特别是过节过年啊，都要烧香啊，求神啊，拜神啊，这个风俗变了啊。关于一般的啊，科学的常识增多了，您这是必然的，没有这个就不能够达到迷信。这个医院啊，以前的医院嘛，那只有有钱的人可以上医院嘛。那现在我们有公费医疗嘛，啊。那么你上一次医院嘛，就无形中就受了很多的卫生的知识，所以这一方面呢是提高的多了。第二个是铺张浪费的东西，比如过年了过节了要买香啊，买蜡呀，买纸啊，来烧啊，啊这种东西呢差不多很少。以前嘛，结婚喽，做生日喽，添孩子喽，那都要大吃大喝一顿，现在这个也减少，大家生活是非常的朴素，要提倡节约。那就是我那块也还写着勤俭持家，那告诉我的孩子们都要去节约啊，因为我们国家还不是很富裕，好多的老风俗还保存下来。那比如像前几天就是腊八啊，家里也熬粥，工厂里也熬粥啊。但是呢，以前呢，那个是含着迷信的啊内容，而且要把那个粥抹在树上，这个树往明年嘛就结果子多了。我们现在嘛就是腊八嘛，就是腊八，大家喝喝粥嘛。啊，这个时候这个庄稼都收了嘛，各种豆子枣子栗子啊都有，大家啊喝一喝。它没有迷信的意识，没有人再把它都抹在树上，希望这个树明年结果子。你要是结果子，你得想科学办法嘛。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啊，是上世纪60年代老舍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的一段音频啊。算错了，这主持人数学不好，到现在应该是50多年呵呵啊。同样很珍贵啊，它里面说到了这个腊八的一些习俗。昨天是腊八哈。哎，刚才和林璐老师聊这段的时候哈、 我考了考你， 对，我还这考没被考住啊，不是，真的考住我了啊。这个腊八粥，喝腊八粥的时候其实有讲究是吧？ 对对对， 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北京的这个讲究比较多，这个腊八粥呢，就是有两个，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我刚才问这个米夏，我说昨天喝腊八粥的时候，你用勺子搅和了吗？ 没有啊， 没注意、 啊，没搅和。 腊八粥不要搅，因为这个粥熬得很稠，腊八粥一搅它就会泄，那么就不是那种原稠，就是这它的粘稠度就差多了，就泄。这是腊八粥不要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喝腊八粥的时候，尤其是跟小孩子盛腊八粥的时候，不要挑。比如说我要挑米啊，我要挑这个栗子呀，我要喜欢吃莲子，挑莲子不要挑，因为腊八粥这种东西啊，它在中国的传统意义上不仅仅是为了人们去打扫这个年底的这些剩果子的，而是它一种和这个它是一种民族的风俗，就是给大家就是敬神呀，或者是有一种这个美好的愿望。所以呢，小孩子喝腊八粥的时候呢不挑，就有点像抓周似的，你不能挑， 拿着什么是什么。 嗯 啊，就是这么两个风俗，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大家这个共享。 嗯，这个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喝腊八粥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生活中的那些尴尬的时刻啊，怎么化解啊。我们看老舍先生怎么化解，咱学学啊。会飞的狮子说，哎呀，我最尴尬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出丑的瞬间被手机录了下来，就是我睡觉打呼噜，然后呢媳妇儿呢被吵得睡不着，他就会把我打呼噜的声给录下来，等我醒了放给我听。还有就是我喝多了的时候，哎呀，也有失态的瞬间也被他录下来了啊，让我看精彩回放，真的是老尴尬了。这个呱呱说哈，就是还有一个尴尬就是走错直播间。我猜您走错的肯定是那个这个网上互动的直播间，比如说在我们听听 FM 上哈，老听打开然后十点就进去了，打招呼怎么怎么着，结果主持人也不对，是那什么也不对。您这不算尴尬，我上学的时候走错好多次教室，上错楼了，然后坐在我那个第几桌坐在那儿，然后还想这文具盒也不大对哈。这本儿也不大对，然后再看看周围的人也不大对啊，我走错屋了。这会飞的狮子啊，这个绍兴黄酒说这个拍拍那事儿还没完呢，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前跟大家说说处理意见啊。其实咱们说这个老舍先生生活美学哈，还有一段，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没有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就是说有了小孩之后老舍先生还写了好多文章哈，他那种细腻的敏感的，其实内在也有苍凉吧，但是展现出来的文字是很清淡的，很舒缓的哈，那种柔柔的， 就是当你有家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家庭有多么的可珍贵，但是当你跟他分别的时候，我觉得老舍先生有一段话我想那个分享给大家，他说，家信非常的难写，有多少多少的心腹话要说给最亲爱的人，这是他这个在过生日，在就是在外地过生日的时候，写给家里的，要写给家里的信，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怕笔尖干了连连蘸墨，写几个字抹了再写再抹，看一会儿桌上小儿女的照片，想象着他们怎样念叨爸的生日，今天就是他想象他的小孩子，他今儿是爸的生日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得到的东西你可能不觉得很珍贵，当你和他这个分别的时候，得不到这种亲情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珍贵，所以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在幸福的时候充分的享受幸福的时光。 爱如空气嘛，有的时候不觉得有，但没有的时候你可觉得缺它不行，是吧？甜给多了都会觉得腻啊。我们这个听众6165说了，说宗悦大师帮助了老舍先生读书。哎，宗悦大师确实是老舍这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啊，因为是他出资老舍先生才得以上学。那这个人其实他身上也有很多让我们值得感佩的东西，比如说哈，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那日本占领北京之后，打扫战场的时候，他们只收日本军人的遗体，那中国人的军人的遗骸他们不管。那这个宗悦大师当时就掩埋了3000多具这样的尸体，带着这个自己的人，带着僧人，带着一些青年人做的这几个事情啊，非常的善良的。那其实宗悦大师也在我们这五本书当中的一本出现过，是吧？ 对。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我们也追忆一下那个年代他们的人，生活的人，他们面对的这种生活是什么样，他们怎么化解生活中的这种困苦和尴尬。哎呀，还差30秒，可能说那个来不及了，要不明天也是直播啊，明天和大家继续聊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有功夫读读经典文学作品，也不仅仅是老舍的，我觉得您现在能读到哪儿就读哪儿，比如说这个觉得读得顺，那就先读这个好不好？那么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乐享生活，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 活动详询店内。 中国劲酒联合京门老爸三推出超值优惠套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爸爸，你怎么总是不在家？ 爸爸要忙着给别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装房子呀，要不寒假前小朋友们就住不上新家了。 那行，我让你去了，要好好给他们装修，要靠谱。 宝贝放心，爸爸的公司啊叫全包园，靠谱的工长叔叔都在靠谱的全包园。 你爸爸可厉害了，你们也想找我爸爸给你们家装修，可以打400-606-8866找他。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2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作为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的内容之一，相约北京遇见江南苏州文化艺术展示周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活动以精品剧目展演、苏州年味体验周、非遗记录电影放映等形式展示极具江南质感的原味姑苏。在苏州年味体验周上，观众能看到玉窑金砖、苏派鸟笼、明式家具等苏州非遗项目，现场品尝苏式糕团、蜜饯、糖果、碧螺春等美食，欣赏古琴、昆曲、评弹这些传统艺术。艺术展示周一直持续到本月20号。生生阳刚艺术作品展正在北京花苑美术馆展出，展览以冬奥题材为切入点，展出阳刚2000年至2018年间创作的冬奥题材水墨、速写和书法等作品，共计130多幅。此次展览也被纳入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成为北京冬奥期间一道动感十足的艺术风景。展览持续到本周4，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BRTV 金色时光光影新世界首届摄影联展正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光影新世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一档大型摄影人文纪播节目，此次展览汇聚了53位摄影家的100多幅优秀摄影作品，既有享誉中外的前辈摄影家作品参展，也有新锐摄影师的力作，还有网红摄影师的佳作。迎冬奥美在逐梦中国美术馆藏体育题材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展出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80年，共展出中国画、油画、雕塑、摄影等各类作品160多件，以梦想与拼搏、崇尚与竞技两个篇章生动立体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写生创作祝大年艺术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此次专题展呈现90多幅作品，将其写生和创作对照展出，展览将持续到3月20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